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在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云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但云量明显增多的时间在傍晚的前后，夜间则会维持以多云为主的天气。这样一来呢，今天中午前后光照不错，加上有小北风的配合，有利于气温的上升。预计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昨天的 10.4 度的最高气温，中午前后适宜各位晒太阳和户外活动。今天下午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我们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多云偏北风3级，气温7到4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1月20号星期二的11:33的28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虽然在这个夏天有一个全世界瞩目的赛事已经 over 结束了，但是我们回想那一个月所有人经历的每个夜晚，俄罗斯这个国家在这个夏天是绝对闪亮的明星。 那绝对的，自从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俄罗斯的旅行和旅游业那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四个字儿 啊， 乐开了花。很多人去俄罗斯会有自己的一些选择， 对， 因为它的点很多，像两个著名的城市，道道也去过，对不对？ 对，莫斯科、圣彼得堡。 对对对，那我去过是伊尔库斯克、贝加尔湖，其实还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安排。今天我们的超级 KOL，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陈杰先生呢，他带着自己10天难得的休闲假期， 一个人 去到了俄罗斯。 是的，而且他的这个旅行的步调以及他所去看到的这些东西，跟我们往常的这种 好像还是就喜欢这样的， 对。 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不走寻常路，我们掌声有请陈姐，欢迎。 欢迎陈姐。 大家好，大家好，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这个型了，变型男了。 是的，他一直都很型。 对，就是瘦多了，而且整体感觉气色也非常好。 没有出去玩累的，出去 玩。啊，但真的是气色很好。 好好，很好，很好。这个问一下，对，问一下，这十天在俄罗斯是自己一个人吗？ 对，自己一个人。 那相当惬意的十天旅行。 对，其实我去俄罗斯，其实最开始想赶着世界杯去，但是因为票价呀、什么之类，相当于 是 特别贵了。后来我就说，那往后挪一下吧，挪到了10月3号出行。整个的，就是整个的花费会比世界杯期间要少了一半儿，就减了一半儿的价钱， 看看 包括住宿啊、吃啊什么之类的，都会减很多。 所以除了少看几场比赛，其他都没 有问题。对， 对吧？但是人家可以看俄超嘛。 对， 是的，人家俄罗斯也是有俄超的。 超级杯的， 看了一个俄超，看了一个冰球，其实这两个也不差。 是的， 是的，就是冰球在俄罗斯非常的流行， 非常好，非常好。 问问陈姐，这次因为十天自己的一个行程安排哈、跟别人不走寻常路，大概给我们稍事介绍一下这十天你一会儿要分享的内容，一个小小的框架，我们听听看好吗？ 首先这样，就是可能我这次去就去了两个主要城市和莫斯科、彼得堡。 好， 相对的重心点在彼得堡上，因为莫斯科只待了3天，剩下大部分6天的时间全在彼得堡。 OK， 彼得堡的相对来说应该是其实很像北京和上海的感觉， 对， 它更就是更艺术化，或者说更贴近于就是外来的游客吧， 旅行者。 对，旅行者，而且毕竟是港口城市，他接触的那个很开放，完了对于贸易啊，包括对于外来的人特别 open 的那种感觉会多一些，所以我也更喜欢圣彼得堡。 哦， 再加上我去的那几天在莫斯科全下雨，所以我对于莫斯科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 是我跟你说哪个城市下雨对哪个城市印象就不好， 因为确实影响心情哈。 对， 确实是。 对，完了莫斯科相对来说会更沉闷一些，因为从庄重的感觉、严肃，加上警卫森严，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城市。是很严肃，完了节奏很沉闷，对，是这种的。所以相对来说，我当时就给朋友说一点，我说我对于莫斯科的比喻来说，她大概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 哦，女性， 对对对， 哦， 做事很沉稳，而且是个职业女性。 OK， 但是对于彼得堡来说，她可能是个刚大学毕业20多岁的一个比较阳光的大学生，刚毕业的那种新入职场的一个 女生 的感觉。 啊，莫斯科不要讲了。 对 没有，你看陈杰他是有感性思维的一个人，因为他是摄影师，他有非常发散的感性思维， 是的， 当然也是非常理性的，因为摄影师步调非常的有条不紊哈。 对， 那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陈杰十天在俄罗斯的精彩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第一条新鲜资讯的播报哈。我们放眼全世界道，全世界旅游收入啊增长最快的10个 city 出炉了，城市。我们中国占了4个， 哇哦， 很厉害的， 很 吃惊的， 是全球哦，不是全国， 全世界。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世界旅游业理事会发布了最新报告，2018年城市旅游和旅游业的影响。那报告评估了全球72个城市的旅游经济贡献，用数据肯定了中国对地区和全球旅游经济的影响力。 那必须的。 报告显示，北京、上海、深圳上榜全球10大旅游城市。重庆、成都、上海、广州。在2007到2017年间全球旅游增长最快城市中位列前茅。那报告认为说中国旅游业高速发展的趋势还将持续。 WTTC 调查显示，按照旅游市场的规模大小排名，全球10大旅游城市分别为 第一名 上海是350亿美元， 第一名， 对，恭喜。第二名北京325亿美元， 是的。 第三位巴黎280亿美元，第四位居然是奥兰多， 奥兰多， 对，奥兰多248亿美元、 uh-huh ， 第五名纽约，还有第六名，第五名纽约也是248亿美元啊，第六名是东京，然后是曼谷，然后是墨西哥，还有拉斯维加斯和深圳。 中国占了4个，美国占了3个， 对， 剩下3个分别被曼谷、墨西哥和巴黎去占有了哈。 对， 其实我令我吃惊的是，真的是第一前2名全是中国的城市， 是的，因为我们有人口基数。 是的，你看奥兰多为什么排在前四？ 因为它有乐园，有迪士尼，有公园，我也是可以理解啊。 巴黎那就更不用说了嘛， 是是是， 老牌的旅游城市。 其实就旅游业收入对 GDP 的直接贡献而言呢，2007到2017年全球增长最快十个城市依次为啊，全球最快我来啊，重庆、成都、上海、尼日利亚的拉克斯，没说过这个地方哎，广州德黑兰是伊朗的，阿布扎比阿联酋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越南的胡志明市，印度的孟买， 哇， 中国城市占据四喜，其中重庆居首位， 好厉害啊。 我们说呀，全世界都向中国敞开怀抱哈。我们觉得在2019年即将来临之际，希望我们国人出去玩的时候呢，多多提高自己的自身素质，然后给世界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 好的啊。此外，这个报告还说了，说受到国际游客和内地游客的双重驱动，香港和澳门两地的旅游经济也是保持着较高的增长。这个 WTTC 数据还显示说，香港的国际旅客消费达到了392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排名领先，而澳门呢以356亿美元位居第二。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将目光转移至出境游。 没错， 中国游客不仅推动了国内旅游市场的发展，对地区和全球旅游经济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 是的，2019年我们拭目以待。 对， 第二条，乌鲁木齐的事儿哈，一般到了冬天呢，会有一些宣传的活动，选择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于是呢，2018年的乌鲁木齐的冬季旅游宣传推介会在北京举办喽。 11月9日上午，骄阳看雪，乌鲁木齐。2018年乌鲁木齐丝绸之路冰雪风情旅游宣传推介会在京举办了。 必须的。 那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巡视员史安平、乌鲁木齐市委常委、副市长叶乃敏出席推介会并且致辞。乌鲁木齐市旅游局以及相关的企业代表也都对当地的旅游资源进行了推介，带着瓜果梨桃还有各种的这个稀世珍品啊， 对 啊，各种美图都来了， 带着浓浓的深情， 对，浓浓的深情，还有诚意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副秘书长等等等等都共同参加了推介会。 是的，这个是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示的实际举措啊，是两地落实国家援疆工作的具体体现，搭建了北京乌鲁木齐旅游合作交流共赢的创作平台。我们还了解到乌鲁木齐丝绸之路冰雪风情节已经连续举办了15届， 哇， 形式不断的创新发展，内容不断的充实丰富，而且在推介会上呢，像民俗文化展、旅游摄影展以及旅游资源推介，全方位的介绍了乌鲁木齐冬季旅游的全新体验，让参会的150多位人员呢，感受到了浓浓的丝绸之路重镇的冰雪魅力， 好棒哦。据了解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与乌鲁木齐市旅游局签署了旅游战略合作协议的，两地将在旅游资源推介、旅游信息共享、旅游发展规划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而两地的旅游企业代表也签订了企业间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今后的产业发展中加强交流、共建共享。一系列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两地旅游产业之间的协作发展将会步入更高的水平。 是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展开新的合作哈。这是乌鲁木齐方面。第三条来自于南方的部分哈，云南大理是一直关注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哈，现在告诉各位，国家 A 级以上旅游景区已经达到了26个、最新的信息哈，20号的时候，据云南省文化旅游厅发布的消息，目前大理市现有各类景区景点达到130多处，国家 A 级以上景区26个，其中我们说5A级景区1个，希望它一直保持啊。 是 4A级景区8个，希望锦上添花。文化企业2206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是38家，就是大规模企业了。 38家，这个继续加油啊！ 是的， 据了解，近年来大理州委还有州政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是的， 立足自然生态、历史、人文、民族风情和谐共存的资源优势，坚持文化立州、旅游兴州的发展战略，那着力打好文化牌，将文化旅游产业也纳入泉州6大重点产业之一，给予重点的扶持和发展，而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方面积极探索，这就对了哈。 是的， 那重点工作突出传统优势产业特色抓融合，这个促进向休闲娱乐产业发展抓融合，还有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那还有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融合现在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了哈。 对， 今天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成都的事情哈。我们老说啊，有些乐园当中的一些好玩的项目，大家都会去玩。 对， 玩多了之后呢，大家都会就是说比较嘛，然后有时候安全隐患是确实存在的一个我们不可预判的信息。 对，而且现在都是推陈出新，就恨不得天天都有新的花样， 是吧？ 对，我们都说旋转木马很浪漫， 对 不对？ 让我忘了伤吗？ 是的， 对啊。 然后现在成都有个旋转真马， 真 马，对，真马是真的旋转木马， 我们关注一下。 对这个，但是啊，我们要说成都旋转真马的游乐项目引发了大量的争论，目前已经暂停营业了。 是的， 为什么呢？ 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个旋转木马我们了解，刚才说了啊，是旅游乐园经常玩的项目，而且很多的歌也唱了这种表达。但是在四川成都双流一座商业广场之前 啊， 这个木马却换成了真马 啊。 游客骑到马上，机器启动之后，几匹马便开始绕着圈向前走，跟默默的。 对， 近日旋转真马引发不少关注和争议。游乐项目举办方的负责人回应说，目前我们刚刚停了这个项目了哈，对马匹以及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之后，还得再恢复开放， 还要开放， 怎么回事？ 哦，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近日的四川成都一段旋转真马的视频引发了不少关注。 嗯， 相比于传统的旋转木马，在成都这一游乐项目当中，木马被换成了真马。视频当中，四匹马被拴在了一块圆形的场地当中，马匹在遛马机的引导下，向前绕圈，每匹马都有乘客骑乘， 就拉四个人呗。 对， 对吧。 曾经带孩子玩过一次的王女士告诉北京报的记者说，她在前不久在双流一个商业广场前看到了这个游乐项目，就带孩子骑了一次。她认为这个项目可以让孩子体验一下骑马，而且比去马场便宜很多。 但是和王女士不同的是，有反方的意见，部分网友对该项目提出的诸多质疑。 对， 有网友质疑是商业噱头，也有网友把这个真的马限制在如此小的空间里绕圈不人道。 对，我觉得这个你是有违它的天性的。 是的， 就是马就应该至少它的在马场或者是这个马圈里面， 对不对， 是吧。 还有网友质疑，让没有经验的普通人这样接触马匹，是否存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安全隐患。 嗯，对，商家也有自己的说，我们有遛马机啊。 是吗？ 昨天呢，这一个项目的举办方成都上马国际的创始人薛先生说了，说这些马呢都是来自于他所在的马术俱乐部。据其介绍呢，从今年的9月15日开始，这一项目在一个商业广场前开始举办，每3分钟收费在30到50元不等，现场有教练引导游客去骑马。那对于网友的争议，薛先生也说了，说这些马是比较温顺的，也都经过专业的训练，通过遛马机来引导马绕圈，并不是网友担心的虐待动物。他们这个游戏项目每轮时间在3分半左右，每一个小时对马匹会进行更换，每一天每匹马会走2.5小时到3个小时。他说这其实也是遛马，我们在游戏项目旁边还修了一个草坪，可以让马匹去休息。 但专家对这个事情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哈。中国马业协会的国家马属动物安全福利中心的主任任白旭呢，对记者表示说，从旋转真马照片上看，那是一种比较矮小适合青少年骑乘的马匹。但关键在于工作人员是否能够科学合理的把控马匹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以及该项目的场地是否符合要求。 是的， 白旭还说，那个旋转真马是一种新兴的事物，无论对马匹还是乘骑者呢，目前还没有行业的标准进行规范，没有标准规范，这是隐患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骑乘者的防护工作是旋转真马运营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环节，特别防止踩踏事件的发生。游客在骑乘这种旋转真马之前，必要的保护措施，比如说头盔、马靴等装备，即使在相对封闭面积较小的场地里，人也有坠马受伤的风险。 嗯，是的，所以说这个我个人是不太赞同的。 我也不赞同。 对，而且我觉得安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这个对动物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还是一种伤害。 天性的这个释放 对 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像孩子、像马匹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 希望我们有一颗这个端正的世界观的这样一个方法论的心灵哈。时间来到11:48，马上有请特别的来宾陈姐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Где в зелени дом и скамья, где парень пел дрявый, ту песню запомнил я. Играй, мой баян, и скажи всем друзьям, отважным и смелым бою, что как подругу мы родину любим свою. 我们会 听着这个非常厉害的合唱团啊，管弦乐啊，室内乐的感觉非常的高级高雅哈。 对， 大国气势彰显无疑。 哎，是的。 今天我们要去俄罗斯啊。 嗯。 十月份去的俄罗斯，陈姐，你的体感是什么样？因为道道也去过，你是十月份去的吗？还是 我是啊？对，我还 真的是 10月份。 你俩的体感怎么样？感觉？ 感觉要比北京差个15度到15度左右的温度吧， 凉， 它基本上最低温度能达到2到3度， 挺冷的， 最高温度最高温度也就超不过10度， 是是是， 对，再加上下雨，就整个其实 莫斯科真的很冷， 对对对，就是感觉你如果不穿点厚点东西，你真的在外面待不舒服。 我跟你说，上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圣彼得堡天天下雨，给我气的，所以我对圣彼得堡就没有什么好印象。 你看看你俩， 对，结果那个圣彼得堡它不光下雨，它还刮风，而且它更靠北，那简直是。但好在我是10月初去的，但那个时候其实也挺冷的了。 对对对，就提醒大家，如果十月份这个月份去俄罗斯的话，多带衣服，别冻着，别感冒哈。 对对对对， 而且尤其要带雨具，因为它的 雨 就是真的是就是。上午有完了，下午就没了，有可能下午晚上就还有，这特别说不定。 哦，间歇性的。 对对，但它雨虽然都不大，但是都是小雨，一下雨它就开始冷，就这种。 排除天气的原因，俄罗斯这个国家是真的是值得游览的好地方，对吧？很多情节的朋友，不管是各个年龄段， 对 各个需求，陈杰作为80后，对不对？ 对，80后。 80后，你对俄罗斯有自己的一个想象吗？没去，你这第一次去还是？ 我第一次去。 有想象吗？ 对，其实我对原来最开始对俄罗斯并没有那么大的憧憬，因为相对来说，首先。首先我是觉得俄罗斯跟欧洲还是有差距的，没有那么高雅，完了人又比较凶悍，完了危险系数比较高，对对对对，完了这个地方又没有那么多可买的东西，那我何必要去呢？而且自然景观也就那么回事儿。 那行程如何启动的呢？ 其实是因为机票的便宜 哦， 对，就是你能想很难想象，比如我10月20号买机票往返的话，大概5000到6000人民币，但10月3号就变成不到2000人民币。 我的天 啊，就2000左右吧，你就可以理解为，对， 往返 ，而且直飞到莫斯科的。 去， 我的天， 对，我当时就抓了一觉，我觉得机票合适，就赶紧下单就买了，就这么一个契机才去的。 这快3折了，4折了。 我的天哪，这也太便宜了吧！ 你那时候那个票 我忘了，但是确实也不是那么，对，也不是那么贵，但是也没有这么便宜， 便宜， 因为我是。赶上11去 的，是的，是的，是的。 完了， 往后错几天哈。 对，很多人说问我，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俄航？我试了，我说我回程从，因为我是就是莫斯科的往返，但是我从彼得堡回莫斯科的时候是飞，就俄航飞过来的，所以就尝试了一小段的俄航， 怎么样？ 基本上没有比俄航更快的飞机了，基本上它会提前半小时到。 哇！ 就不管你行程是一个半小时还是8、9个小时，它都会提前到。 哎，对，其实我觉得俄航挺好。 我觉得俄航蛮好的。 哎，你到了说好，你也说蛮好，好在哪里？俄航除了这个效率高，还有什么服务、饮食怎么有没有？ 各方面都很好。 听一听吗？ 别的航空公司就是你比如说8、9个小时给你2餐，俄航绝对给你3次。 哇， 对，俄航的餐也是不错的， 是吗？ 餐非常的着实， 而且它的座椅空间的，我觉得 有点小。 比国航稍微小那么一点。 哦，那这是两个人的共识。 对，但是餐好吃啊。 是餐不错，而且就是这个空乘人员长得很帅， 那肯定的了。 对， 然后种族优势嘛，民族优势。对，我们了解了俄航的服务，服务的感受，那就是因为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待的哈，因为下雨只待了3天，印象呢比较的沉闷。 对， 稍微说一说莫斯科，你去到哪些地方感受呢？你比如说， 莫斯科你要去，肯定第一要去红场， 你去是吧？ 对，这是必须去，跟 打着伞， 你去北京要去天安门广场一样， 没错没错。 但是红场要比想象中的要小很多，要比天安门广场要小很多。 小啊！ 完了，其实你到红场会发现，你感觉跟来天安门广场差不多，因为身边全都 是 中国人，全是中国人， 中国 不是人的问题。各种大爷大妈各种拍照，因为 香红团嘛， 对， 去晚了， 对， 你那去那儿得赶早。 对对，他们可能有情节，所以各种的这种战友类的呀，完了穿军装的呀，完了。 叔阿姨们在那边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 是抖着丝巾吗？ 真的是大妈抖丝巾，大爷拿单反，真的是这样。 你说是他们特别开心 啊？ 这是一个圆梦的过程， 对 不 对？没错， 对。 哎，老张，给我拍着。 对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 老张出来了。 但是我在红场其实待的时间不长，因为我觉得就是只是个地标嘛， 对， 看一眼就完了。 打卡。 完了，我更多待时间更长的是克里姆林宫。 哦。 它里头有4个教堂，虽然说不让拍照吧，但是对于这个4个教堂，再包括它的兵器库和它的这种钻石的，钻石的这个叫钻石基金会的一个参观的， 对于整个俄罗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认知， 是 从他的就是从沙皇的时期的发展，包括在战争时期的俄国的变化，这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认知。 其实对于摄影师来说，不能拍照也是让他心痒痒、手痒痒，你想拍啊？ 对， 红场是可以拍的， 红场可以拍的， 对吧？ 但是我们其实对于这种就是，毕竟当地人有要求，那我们就不违反人家的要求， 对， 就是默默的看完了，去看这些历史就完了。 嗯，反正是莫斯科呢，就像一个打卡的一个必要去的地方嘛， 对， 得去看看啊。莫斯科有非常厉害的商场，你是去过的？ 哎，莫斯科就是红场周围，就是因为我去的那天天气特别好， 那真是 拍出来的照片，那真的是这真的是 我去的地方天气特别不好， 是吧？所以这天气有很大的关系。 下雨是下雨，他们的空气透明吗？就是还行吧。有雾吗？ 有雾 啊，有雾。 但它那种雾只是雾，水雾的雾，不是雾霾的那种 雾 霾。 对对，莫斯科就是大商场，公墓百货。 哦， 那公墓百货真的是全欧洲 每个人都提这个地方， 相当好。 真的吗？ 真的是说奢华一点都不为过。 真的吗？ 对，你去，我去其他的，虽然我没有走过很多的欧洲国家，但是其他欧洲国家还真没有比它更奢华。 对， 什么百货？ 对。故母百货 就在红场边上。 对啊，大家都说过嘛。 一条街，哇，那故母百货老大了，真的老大。 气势上哈， 气势上就压倒。 高层建筑物还是平层一排？ 其实不高，也就三四层。 三四层，他们基本上没有特别高的建筑。 对，没有特别高。 对，在莫斯科的分两个区，一个区就是 矮长矮长的， 就是全是古的那种建筑，比如说沙俄时期的那种古的建筑， 对对， 包括你像克里姆宫也所在的位置，也都是属于这种中心区， 就这么感受。如果一到莫斯科，大国气质彰显无疑，对不对？ 对 啊，那肯定的。 对， 但是另外有一点就在于，如果你要往东走，他们专门有一个类似于他们的 CBD， 全都是现代建筑。 到底这个 CBD 在哪里？有什么感觉？因为上半段有小小的隔断哈，趁着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地方。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旅行号1073马上回来。 点位，车位撞了个凹坑， 别着急，找顶好啊，不伤原车漆，顶顶就好。 真有那么神吗？伤漆的坑能修吗？ 能，而且保证喷漆不刮腻子。电台客户打85折， 顶好汽车凹陷修复，400-106-115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我们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多云，偏北风3级，气温7到4度。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目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到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я уходил тогда в поход суровые края, платком взмахнула у ворот моя любимая. Платком взмахнула у ворот моя любимая. Второй стрелковый храбрый взвод теперь моя семья. Поклон, привет тебе, он шлет, моя любимая. 当然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在涅瓦河的一艘船上，这个到处都是俄罗斯的情节，两岸有交响乐队在唱这种歌， 还交响乐队《寒风中》吗？ Imagination， 想象一下，我那个感觉真的是，然后一场雨，呱，全浇了， 快跑呀！哎，前面的桥限高，过不去了。 但是，刚我们在这个广告间隙聊俄罗斯这个国家，道道啊、陈杰以及我的感觉，都会说去过的很多地方，你在看俄罗斯。好玩的很，好的很，对吧？ 对， 有这个直观的感觉。 说俄罗斯可能多样性会更多一些， 对， 对， 很多元。 对， 这就赢了。 对，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如恰巧你又是对于艺术非常感兴趣的旅行者来说，这是一个天堂， 天堂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刚刚我们聊到了亲子的环节，带小朋友感受博物馆啊、大国气质的部分啊，到处都是。 对，因为我在那儿看到很多，就是咱不说带一个小朋友那种家长的， 一群是吗？ 对，经常是会有从国内过去的，或者从别的国家过去。 去的老师带着大概十几个孩子，完了带于孩子来说，孩子坐地上听老师去讲每个画的来源啊，每个画谁画的呀，包括为什么画这个画，那个时期发生什么故事啊，就是去讲这些东西会更多一些。其实我对于我觉得俄罗斯呢，因为第一文化很多，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国家，会更渊远，所以你看那些画能看到很多的历史，包括通过俄国的历史去延展到世界历史，包括一战二战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老师会有这些讲法。所以我觉得，而且对于吃来说，孩子对于俄餐也没有太大问题， 没错， 对，所以加上整个的那个服务也还是不错，以及他们的交通也还是就是挺相对来说比较便捷的， 也便宜， 对，其实也便宜。无论是你坐公交车还是因为我公交车地铁我都坐了，包括打车，而且打车要比北京的打车也要便宜， 是吧？ 对，所以如果带孩子去的话，我觉得俄罗斯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对对，希望爸爸妈妈们可以带自己宝贝合适的年龄去感受俄罗斯大国文化哈。 对， 刚刚说的消费的便宜、饮食和交通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从机场打，有一个这样的对比，对不对？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大概30公里从机场到市区的这么一个距离，基本上的话打车在彼得堡的话50块钱左右。 哦，比咱们便宜一半， 人民币左右 一半。 对对对对，相对来说可能是北京的一半的价钱。 对对 对 对， 完了他如果坐地铁的话大概合人民币4块钱一趟吧，大概，因为它没有区间的那个区别，你只要进去基本上这就4块，它是只是按单线这么去算的，所以也还好。唯一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有些地铁它地铁站和地铁站的分布比较广，完了你它的地铁站就跟防空洞似的，你下地铁站就得10分钟的这个时间， 而且你找地铁还得找， 对， 到底怎么换乘， 很深是不是？ 对，很深， 对， 很深， 很深， 完了这个比较耽误时间，所以有时候我就抓紧时间的情况下，完了我就直接 打车 走了。如果你要是3-4个人的情况下，我更适合打车走。 是的，一起 share 一下，分享一下。 但是俄罗斯地铁站值得大家就去逛一逛， 尤其是莫斯科的地铁站相当的漂亮。 是的， 对， 一个是基辅站是一个， 还有 共青团那一站是一个，这两个站都特别好。 对，它分5号线和1号线，包括2号线的每个线都有不同的。 还有3号线， 几个线的那个站都相当好。 对， 都其实跟理解。就是说是一个艺术的不同的殿堂的感觉， 是的， 它每个站的主题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想去啊， 它的壁画啊，它的雕塑啊， 但是没有太新的，他们 对 全 是 古老， 都是古老的东西， 没事，中古， 对， 中古 般配置， 对，很中古。其实刚刚我们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停留，说 CBD 莫斯科那块稍微说一说啊，那个地方离这广红场远吗？ 挺远的， 挺远的， 哦，挺远的， 对，大概你要坐地铁的话，20到半小时左右的， 是不是另外一番场景，现代的不得了， 超级现代。 就你去了是不是？ 我没去，我是晚上远远的 望见 两座高楼， 对，我是路过的， 哦，路过， 对， 哦，我以为是在纽约来着， 就是你可以感觉是我在一个古的城镇里，或者那种，比如说大概在一战二战时候那种的建筑，看远方是一个可能更新二十世纪的那种更现代化的或更未来化的一种。它是一种很圆的，比如说火箭类的那种， 对，它有一个那种扭曲的麻花形的一个高楼，直接两栋这样立起来， 对， 超级概念。 就是他们的经济中心和他们就是那些大的公司都在那边做主打， 反正是莫斯科跟我们大国的感觉是非常的汹涌澎湃哈。当然呢，因为在莫斯科的时候赶上天气不好3天，然后那个我们的姐姐就移步了圣彼得堡。 对，赶紧圣彼得堡吧。 6天的圣彼得堡，天气不错是不是？ 对，我先说一下怎么从莫斯科去彼得堡。 好好好， 就是因为很多人说去有几种方式， 飞机、 坐船、飞机都可以去，但我这次用的是高铁。就是我感受的意思，就是我特意感受 俄罗斯高铁， 俄罗斯的高铁是什么样？而且俄罗斯的地那个火车站跟中国的火车站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是我这站只到那一个目的地，就是比如说像它的列宁格勒站，因为原来的圣彼得堡叫列宁格勒，它只到圣彼得堡，完了比如说到基辅只到基辅，就这么它会分很多不同的站，对，完了但是它每一站 挺轴的哈， 对，只有去这一个地方，真的挺轴的， 是吧？ 对，但它那它的高铁站的那 不停是不是？唰， 它中间有，就是它如果慢车的话有停站， 有停， 但终点站是只到那个地方，完了它的。因为我坐的是高铁嘛，高铁是在俄铁的网站上直接买的，要比就是我们的那个官就是12306要更人性化一点，因为我可以选座，而且我可以选哪个座， 哎呦， 而且我就是我可以选不同的舱位，我不管是说我是经济舱还是中等舱还是我头等舱，我都会选，而且我是靠窗户的还是有桌子的还是面朝前还是面朝后，我都可以， 人性化， 包括还有是对于有带宠物的。完了，我带自行车，对，带宠物的车厢，带自行车的车厢，还有就是有餐车的车厢，包括就是这个车厢有大衣的存放地方和没有大衣存。 存放你都可以看到。 这么细致。 对，每个车厢你基本上我在买一趟车次的时候，我能看到每个车厢的布局是什么样的了。 哦， 对， 那个人不是像我们的高铁这么多，还是也会很满？ 还是挺多的， 挺多啊， 对，挺多的。所以票价得早买，就是因为我们有小伙伴之前去的话，就赶上过999卢布的价钱，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100块钱人民币左右这样的。 一比十 吗？我买的时候大概是2000多卢布，大概是200多人民币左右的样子。所以它的票价不是固定的，它是随机的， 有浮动的， 对，有浮动的。完了会根据不同的，比如说车次的多少啊，购买的人多啊，它会有一个上下浮动，会很随机。 哎，这点不轴。 对啊，是关于钱这个，它还是挺那什么的。 不轴。 对， 其实我们会感受到了很多坐高铁的感觉。那从那个 4个多小时，4个半、 哦，4个半小时， 对，跟其实跟北京到上海差不多的这个时间。 哎，是是， 但是沿途会经历很经过很多好看的。 是的， 什么样说说的？ 因为正好赶上、就是、 高铁很快吧？ 高铁很快，就其实赶上就是过的就是很多的这种俄罗斯的乡村，它虽然它不停啊， 哦， 但是它很多的黄叶子的那种隧道的感觉会特别美， 漂亮。 对，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比如农田啊什么之类，它更多的是树。对，它的树会更多一些。 对对对 对，四个半小时基本上就能到彼得堡了。完了，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旅行者都会用这种方式去往返这两个城市之间的。 好的，高铁。 对， 那个圣彼得堡到了之后，二位也都去过圣彼得堡。道道是赶上圣彼得堡下雨。 是，我在圣彼得堡待的时间也短， 3天， 就3天，没那么多时间了。 而你待了6天， 6天，而且有6天就1天下雨的。 哇，5天全艳阳高照吗？ 但是 这 个下雨， 我只有最后一天走的时候在机场，哎，天晴了。 但是下雨的时间特别感到不好，是因为我去叶卡琳娜堡，就是那个特别好的那个夜场， 那一天赶上下雨 ，而且是叶卡的那个堡的花园是完全没逛，是因为大雨，那个雨特别大，根本逛不了。那花园太漂亮了。 但是那个花园就一定得晴天。 对， 我去的时候阴天，说实话啊，体感不是很好，就是也还好吧。其实那个它的花园夏天去的时候是最好的。 对对对 对，夏天去的时候 有喷泉。 对， 反正是5天艳阳高照， 对， 圣彼得堡元素很多， 对， 就是很多的照片拍出来，圣彼得堡比莫斯科漂亮，我感觉 漂亮的多， 对 对，因为第一它是港口城市，完了它又有河，又有海，又有码头，又有这些古的建筑，再加上它有很，就毕竟还俄式建筑会更漂亮一些嘛，完了，而且就是彼得堡不像莫斯科会分现代的地方和老城区和新城区，它全是老建筑，没看见有新的建筑。 但是它晚上那个灯真的是灯火辉煌， 真的很漂亮， 对，超级漂亮。 而且相对来说，彼得堡的夜生活要比莫斯科夜生活要多一些， 丰富一些。 对， 那可能我没有提到。 就比如说我3天分了不同的就节目， 哦， 比如说我看了芭蕾舞，去了就是我像所说的神级别的马林斯基剧院，这是一个1900几年的一个 马林斯基剧院， 是那个东宫剧院那个吧？ 不，东宫剧院是东宫剧院，这个马林斯基剧院就是它的级别，你可以理解为是，金色大厅。是这么一个级别。 Okay, 很多人我并不是为了是去那儿看，更多的是要看这个历史的建筑的做。能在马林斯基剧院看一场天鹅湖是整个旅行者最好的。但当时因为我时间不合适，因为我那个时间有天鹅湖的场次，我在莫斯科呢。完了我到彼得堡的时候，天鹅湖整个这个场次都过了。所以我选择看的是仲夏夜之梦。 哎，也挺 好，那也很好， 对， 好 棒。 对，刚开始其实仲夏夜之梦对于国人来说只是知道这个名字，或者说可能小时候在音乐剧时看到过，但是它是一个喜剧，相对来说会无论是舞美啊，加上服装啊，还是比较好看的，对，而且更适合孩子看 啊。这个剧院叫什么？ 马林斯基。 马林斯基， 对， 艺术的圣殿。 对， 对。其实我觉得俄罗斯就是抛开那些什么，咱们说啊，什么皇家芭蕾舞团就很高大上，他们随便一个演员 都 相当的专业， 国际水准 都特别好。 对对对，这是一个晚上的度过时间。另外呢，还有那个感觉， 还有就是说我最后一个晚上，这我觉得是值得去提，因为真的很少有人去在俄罗斯看冰球。 冰球， 这个原因是因为首先是他的冰球票一定是要在这个俱乐部的网站上买的。完了，这个俱乐部网站是俄文的。这是第一，这个就是一个坎儿。 好难 的。第二是你注册这个网站，你必须要有俄罗斯的电话号码。 他们好多都是用，他们上个 WiFi 都是用俄罗斯的电话号码， 所以你的国外号码是不能注册、不能买票的。完了，我运气比较好，是因为我表妹是在俄罗斯做，就是在工作。完了，所以我用她的号帮我去买。 表妹是吧？ 对对对， 还得有个人。 对，她帮我去买的这个票。 表妹。 刚刚那个麦子我累死了，我这几天我跟你讲，我腿都累细了。 你再帮我注册一个， 是不是？嗯。 完了，彼得堡的冰球队是类似于，算是排前三甲的队伍 啊，在俄罗斯， 在俄罗斯排前三甲的队伍，所以说看的人非常多。 那挺。 但我就想让你们猜一点，就是在如果说这么一个场次，主场的一个球队坐满的情况下，主席台下面的位置大概多少钱？ 哎呀， 周董， 哎， 刚刚 好地方， 嗯， 俄罗斯真让人神往， 嗯， 说到这个生活物质水平的这个问题哈，主席台下边这个很贵的， 很贵， 豆豆 很正的位置啊， 很正， 正的，而且距离很近， 是以卢布还是以人民币呢？ 你都可以怎么说？ 人民币，我就人民币吧，我脑子也算不过卢布来哈。豆豆你先来吧，你就感觉， 我觉得800多 一个人， 嗯， 以俄罗斯的消费。650， 好，650， 190人民币。 哎呀， 这么便宜！ 对，如果你要买的早的话，比如说还会有150的票价的。 哇，哎呦我去！ 它的主席台的那个，比如包厢，折合人民币才不到500块钱， 好便宜啊！ 嗯， 包厢500块， 对，包厢。 包厢什么感觉？就特近。 我没进包厢，但是我看过那包厢的报价是500多块钱。 哦， 这么便宜，我的天哪！ 就我当时没想到。哇塞，这一个主场，尤其是类似于比如说我看个恒大的主场的球，它竟然它这么便宜，而且是那么好的位置。 对对对，消费的感觉， 这个消费简直了。 是那个冰球，是不是还看了俄超？俄超是在比、嗯、是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 都在彼得堡， 哦，都在彼得堡， 都在彼得堡。 哦， 但俄超的时候看的时候，因为有雨，我是 下雨了。 对，夜卡完了之后就看的，下雨， 哦， 整个体验相对来说有点冷，所以我没看完， 哦， 就 球员冻的。 对，但是冰球场的毕竟是室内， 室内啊， 而且尤其这种 灯光， 第一是灯光，再加上整个的音效气氛，你如同感觉去了一个 NBA 现场似的。 哇， 多少人能容纳？ 大概能容纳不到3万人，2万多吧。 那相当 那相当大规模， 相当大的场子了。 问一下，就是因为 NBA 呢，有人喝啤酒，有人吃汉堡，有人吃爆米花，非常的那种其乐融融的 family 的感觉。 嗯嗯嗯， 冰球呢，它是 冰球是不让带饮料进去的。 哦， 啊，因为就是我 它是很严肃的，是吧？ 不是，是这样，很开放的， 哦， 就是很热情的， 就不让带饮料。 因为什么？是因为首先是这样的，冰球相对来说比较激烈。 对， 嗯，从队员来说就比较激烈， 就打。 对，我从来就像原来看，比如说冬奥会看冰球比赛的时候，就经常会看他打， 对， 人队员之间会打架了， 对，拳击 会动手了， 对， 同样是在俄罗斯冰球联赛也是一样的概念，经常会看见有人动手，所以他们是不允许让球迷看赛的时候带任何瓶装类的饮料， 嗯， 包括在那儿买的可乐的杯装也不让带进去。 啊，怕沦为凶器， 对，怕万一他一激动把瓶扔下去了。 那比如说整场比赛大家要喝点东西的话是怎么样？在现场买吗？还是 现场买完了只能在观众席外面喝，喝完进来之后把瓶扔在外面。 很有必要，那可以可以可以， 哦， 维护球员的安全，球场的整洁哈，赛事的推进。 对，嗯， 反正有这样一个体会，俄超冰球去看一看的话， 嗯， 真是深入他们当地的生活， 对 吧？ 对，而且就是说那边看冰球的文化很普及，就是我当时看到有很多4、5岁的孩子，爸妈带，就是其实就是老爸带着一个儿子4、5岁 的，老爸兴奋，孩子扔水，走， 对对对， 开打， 就特别特别好玩。完了，而且因为他们的那种 DJ 相对来说更像 NBA 的，就是可能在间歇期会拍各种的那个就是观众席的那种画面， 对对对。 完了有各种跳舞的，孩子各种扭的，就真的特别好，特别 欢聚， 特别好玩。嗯， 这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住宿环境，因为我在那边住的，就俄罗斯那房子不是很大哈，那边那个住宿，但是价格很便宜，很亲切。全程纯洁的住宿体验怎么样？ 我这样说吧，就是我在莫斯科相对来说住宿的房间还是比较大的，大概25平方米左右的样子， 很大了。 对，嗯，完了人民币500块钱人民币，在 500块， 对，在莫斯科的话是5星级酒店，完了500块人民币，在彼得堡的话它是4星级酒店。 OK， 嗯，但是它的位置就在就是 是在涅瓦河旁边那个皇家酒店吗？ 啊，不是不是，我是就是因为当时是高铁来了， 哦， 我就是选择了高铁边上的那家酒店。 哦， 完了第一是离高铁近，第二是离地铁站近， 哦， 所以离在那边。但是它又不像咱们北京站边上那种酒店的那种方式，它还是比较因为靠近居民区了， 哦， 所以它的价位大概在480块钱人民币， 哦， 啊， 好便宜啊。 对， 民宿差不多也 这个位置的话，我基本上没坐过，嗯，就是因为离各个景点比较近，除了叶公啊，我打车走的，其他地方都是走着去的， 嗯， 对，其实都是走着走的。 哦， 下次我也可以住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在涅瓦河边上住了一个大学的宿舍，它是改造成了民宿， 哦， 对，全程都是住的民宿。 嗯， 我选择酒店原因是因为它的早餐都很好。哦， 哦，对， 对，早餐都相当好。 还没说饮食呢，一点没说吃，只说了那个餐饮小朋友合适。嗯，说到俄罗斯的餐饮文化，我个人来说，比欧洲好多了。我感觉哈，就是那种因为适应度上没有问题，而且他们给的都足，甜是甜，油是油，肉是肉，汤是汤，特别浓厚。 俄罗斯早餐 长肉。 特别流行自助餐， 对 对对， 我那酒店也是自助，哦、自己家什么的。 他那个就是有专门的，就开的那个小店，早餐店，你看全是自助。我居然在里面找到了大米粥， 有， 但是他那个燕麦大米 对 熬出来的粥是加了牛奶， 对 是的， 对不太一样， 香香的， 那我觉得好好吃啊。 对，哦、 我说一下，就是说除了早餐以外，比如说你要中餐或者晚餐的那种， 哦、 因为我中餐是吃过。就是首先俄餐我是吃过的， 嗯， 完了上各种不同的面包，完了奶油蘑菇汤， 挺好吃的， 对，完了还包括红炖羊肉这种的，相当于 有那个炖牛肉 什么的，对，唯一的问题就是量太大了，吃不完， 哦， 对， 是的， 这是一个问题， 是 是。 完了晚餐我尝试过烤肉，包括他们的，因为他们那的牛肉和羊肉相当好， 嗯， 对，所以他们更多的会有一些烧烤类的东西，虽然不是烤串，但是是就是真的是烤羊排和烤牛排那种样子，这个东西相当也好，而且配着他当地的啤酒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挺好的。 对，完了，如果说你就是中国胃对于欧式的你餐饮不是很适应的情况下，那边有很纯正的川菜。 哦，这 边 真没有找到， 这俩城市都有， 就是两城市都有，而且彼得堡会更多，因为有一家就是专门是你叫你好这个名字的餐厅， 你好川菜， 专门做川菜的，而且它的宣传片也有烤鸭，也有什么东西，我们当时只点 了 川菜，对，完了点了什么夫妻肺片呀、毛血旺，一点不差。除了服务员说不了中文，其他的就跟中国餐馆没区别。 一进门 啊， 来聊。 我来采访一下大厨，哦、你好， 你好。 对，你是怎么这个过来？这个当厨师 的？那个也是融合嘛， 啊， 那个、融合嘛， 啊、 是中国出了几趟车、 啊， 然后就感觉到这个融合在中国这个味啊，确实好。 嗯，是， 周妥一个口音。哎，咱说俄罗斯的服务，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也短短待了几天在俄罗斯，当然是伊尔库茨克，他们的服务呢比较城市化，就是他们不主动热情，但是如果你有问题去问他们的话，他们会给你解答的方式， 对对 对 对， 其实他们挺热情的， 对对，他就不主动，不主动， 他只是不主动而已。嗯、 其实我相比两个城市来说，因为我就是因为毕竟一个人出行嘛，会更愿意跟当地的人去 聊聊 嘛。对，完了在莫斯科的话，可能我会跟司机啊，包括比如说跟那个景点的那个服务人员呀、包括可能跟餐厅的人去聊，他们可能就是你问什么回答什么， 对对对， 结束了， 对， 就不会再给你延伸后面的东西。 没有。 但是在彼得堡，比如说我中午跟人吃个饭，服务员能坐下跟你聊会天儿。完了，出租就司机你打车的，那你跟他聊说我将要去哪儿，他就能给你介绍他这个 周边的 情况啊，包括他对于他的城市、他的故乡，他怎么个介绍？比如说他更觉得啊哪儿好，哪儿不好，你更应该去哪儿？完了怎么去做？特别好，就他会给你就是聊故事的东西会多。 你看没有，彼得堡的印象。给陈杰留下了深深的那个烙印，我觉得彼得堡的风情哈， 对对 对，彼得堡还是很有风情的。 对，而且就是彼得堡来说，就是很多人说俄罗斯姑娘好看， 对呀、 对，是真的好看。但是就是说，我相对来说，俄罗斯姑娘更愿意跟你聊天儿。 哦、 就是在彼得堡的姑娘会更愿意跟你说话， 好， 对，真好， 真好。 他们都聊些什么呢？就是比如在路上碰到，还是你主动你问他们问题？ 就这么讲，就是因为我看芭蕾舞是一人看的嘛，完了可能过去之后，完了我会有时候就在后场的时候，他在边上说那你外国人怎么会来看？ 挺好，挺好， 会来看芭蕾舞，因为大部分他会觉得。天鹅湖是在对岸出名的，但这个剧并不是很出名。我说我因为时间不够吧， 他说对，错过了。 对对对对，没错。他说没事，他说别的剧院也有，但是他说这个剧院是非常有史诗性的。完了来这剧院看，一定是要来这儿看一场的，无论看什么剧。然后他说每个什么芭蕾舞演员谁谁谁谁谁 说这么多。 对，因为他毕竟他英文还可以，因为年轻嘛， 英文 英文还是可以的。完了，就是后来他就会跟我说他们一般正经的俄罗斯人来看芭蕾舞的话是要穿晚礼的。 是的， 对，就是他是要求穿晚礼的。 你那天穿的是 我毕竟旅行者，越暖和我要穿羽绒服。 是的，是的，差不多吧。 对， 屋里还是热，所以他会有存这些衣服的地方。 嗯， 对。完这里要提两个点的在于，首先所有的 无论是莫斯科、彼得堡，它任何的这个，无论餐馆还是博物馆，还是各个东宫、下宫这种历史人景点建筑，门口全都是要存衣服的。 嗯， 它有很大的一块是存衣服的，他们习惯是把大衣存外面，完了再穿这种单衣进去看。 里面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 里面温度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一点就在于，就是我回城的时候跟小伙伴聊，我说你知道我这次花钱花的最多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猜猜， 你们猜猜是？ 嗯，花最多的地方， 花钱最多的 景点。 不光是景点，对，就一个小的块，其实你们是不太能理解的。很多人说你是不是餐饮或者住宿？我说不是，我说我花导览器的地方花人民币将近1500到2000人民币。 导览器， 对， 要收费的。 对，因为它导览器相当的，就是不能说贵吧，相当的划算。因为它每个导览器是有中文和英文和俄文，包括德文，有大概5-6种语言的。 嗯嗯， 它能保证基本上。在馆内的70-80%的画都能有故事给你讲， 那真好 哇，那好好棒啊，这个好值。 就比如说我要去像东宫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方，你拿导览器的话，你能逛2天半，你如果挨个都听完的话是2天半的行程。 两天半， 对，因为它每一段大概是4分钟到5分钟的一段故事，你在一个画上待4到5分钟，它有那么多幅画，所以基本上都这么一个频率了。 是的，东宫就是最好你去的时候悄悄地跟在一个旅行团的后面，然后会有人给你讲解。虽然说就是能听就听不了多少吧。 不，现在有一个概念是这样，因为东宫包括就是包括夜宝这种情况下，他们现在已经不提倡用。就是 还是用导览器会比较多。 第一，还是导览器会比较好，因为导游他是都带麦的， 对， 他的所有的团员也是戴耳机的，所以基本上你离他远的话，你是听不清楚的。 了解了解，嗯， 因为他不要求不让能让导游声音很大去影响别的游客， 嗯， 所以基本导游在讲故事的时候都声音比较小，因为他保证他自己团员能听得见就 OK 了， 嗯 嗯。 这趟行程呢很圆满，10天的行程，3天莫斯科，6天圣彼得堡，哈， 对， 用很多的方式和方法了解了大国的气质， 是的， 就是我个人呢。很喜欢俄罗斯，嗯，没去成世界杯很遗憾，因为是有工作的一些原因哈，4年1次就这么错过。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错峰啊，或者找一些，比如说你刚刚到的时候10月几号去的时候，那调票价陈杰说会便宜一半，甚至是3-4折。我觉得一样的风情，只不过稍微冷了一点点，叶子稍微变得黄了一点点。 啊、你可以9月30号，我就是9月30号走的，对，就一下就错开了。 对 对， 嗯， 有什么遗憾吗？ 遗憾我就觉得待时间太短了， 太短了， 对，因为就是不管是莫斯科还是彼得堡，有很多其他的博物馆没逛完， 嗯， 就是回程我也跟家里人说，我说我这次用了10天把前10年的艺术熏陶都熏陶完了， 哎呦， 但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不是说一种审美疲劳的感觉，你会觉得是一种 意犹未尽， 真的是进了一个海洋之后，发现我一直往里的游，好多东西没看完，太遗憾了，就这种感觉。 真好， 就很多，比如说小时候课本看的什么伏尔加河的纤夫的那种画，它就在我面前摆着，完了这种名家的画就在面前摆着，那种感觉特别舒服，而且这种说不像很多国家的时候，我需要隔很多的架子，离我很远。这种情况就是你面前， 是的， 你唾手可得，虽然说不能拿手去碰，就是唾手可得那种感觉。 对，而且除了画，它是整个在博物馆里面都可以给你原型复原的当时的场景，什么公主的房间、啊、 对对对对对， 皇后的房间就是那样的， 对， 一切都非常到位，大家安排吧， 嗯、 啊，安排到俄罗斯，反正离咱们不远，然后花费也不是很贵， 嗯， 是很亲切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在我们对岸，非常的近啊，希望各位出境的时候选择俄罗斯，感受莫斯科圣彼得堡的文化和气息， 飞着， 飞着，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陈杰， 谢谢， 真好， 真好， 明天会更好。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